康康康康 D 一百香港台。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胜利吧！再审查！ 在行政广场流的任何一滴血，都必须要算在马政府头上。 That according to this new data, line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烽烟热线1831139，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郑家富。 你好，富哥。 喂，森哥，我 点啊？ 即是出个题来考下你先来。 是这个对联啊，还是 都差不多 唐诗啊，还是 宋词？你在哪里呢，即是能够找到你写文章啊，即是用有七句俗句子里面有24个心字。心就是心脏的心。七句里面有24个心的，你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些咁精警阿森哥你嘅， 抽抽林夕嗰啲词先，林夕啊咩啊，或者啊黄沾啊嗰啲得唔得？ 定系吴明林嘅吓？明月几时有？嗱，森哥，今日系咩日子啊？ 今日系热烈庆祝香港党委书记当选两周年。 冇错啦，佢嘅党委书记选举竞选嘅政纲咧。关心内心，诚心，衷心，细心，尽心，开心，热心，齐心，恒心，爱心，核心，信心，决心，发心，精心，苦心，有心，真心，同心，用心，良心，全心。 你 呢句咧就系喺佢政纲嗰度最后嗰页嘅，啱啱我先睇到， 唔系头嗰版啊。 唉， 证明你真系唔好关心梁振英咯。 你喂大佬， 人哋当选两周年，你先炒翻人个政纲。 喂，真系唔系？其实我哋同你因为就想炒下佢嘅政纲，同佢即系同佢即系真系。都要趁家對對嘛，大佬啊！ 老老實實，佢真係唔講咧，我哋大家唔知道，因為今日咧就星期二啦，咁啊行政會議開會啦，咁佢啊例牌要出嚟見見記者啦，咁啊提就話今日係我當選兩週年，就任大概接近兩年嘅時間，我嘅競選期間曾經設過競選嘅政綱係一份執政政綱，下山350字，佢自己提出嚟啊，話自己咧大部分嘅政綱咧嚇。都落实噶啦，咁样 晒气啦。即系如果你听日睇我头先，即系咁多心啊，关心、内心、诚心、衷心、细心、尽心、开心、热心、齐心、恒心、爱心、核心、信心、决心、一心、精心、苦心、有心、真心、同心、用心。 有冇？有冇？你数咗咁耐，有冇狼心同埋狗肺？ 真系。个狼心就当然就唔使啦，你就睇佢个样就已经系啦，系嘛个心。嗱，不过咁嗱。即是作为一个从政者，一个行政长官，你做五年，你现在只是第二年，如果你告诉我们大部分你的政纲都落实，你真的擘大眼讲大话。 其实有太多太多走数的情况出现，他现在就拖字诀，例如我就这样说，全世界劳工界都会追他的，是有关于这个MPF 即是强积金与长期服务金对冲的问题， 是 至今连楼梯都没响过。 我就读一读他那句，刚才我都见到这个都想着拿来讲的，因为这句呢就是他当时 信誓旦旦 当年那个 政纲， 那个现在我们跟我们都对称家的 SOCO 那个谁说 SOCO 社区组织 协 会， 组织 协 会的何喜华， 何喜华 变了凉粉， 就被他浸被他被他 被他诚意就洗一脑，所谓 是啦，他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劳工的政策里面呢，即是他多心一阵，我一碌来碌去碌翻， 我就不好明白碌咁耐嘅，你手指系咁。 喂，大佬，他那些哇，他真的多到啊，政纲哇，即系你讲真，你话大部分落实呢，你就真系氹鬼食豆腐啦。同埋我讲真咧，我唔会期望你咁快能够落到实咯。 但有些事情即使你未落實是不是需要講個時間表給人知道當然了因為你已經承諾了當然他這些事情會有阻力譬如你將強積金和長期服務金取消對沖意味著做老闆的就需要給多一次 那個強積金的錢或者長期服務的錢他又說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比例你逐步嘛你也有個時間表你任期五年裏面就要逐步到零但他沒有嘛完全沒有嘛過去兩年了還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是走數的呢例如在公屋的數目我想有很多我們今天就免得很老實說我不想不要影響我們的心情免得在這個環節第一因為我亦不會期望他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最比較合適的時間大概是三至四年左右 但正如你所說有些事情你都應該要有陸續的時間表否則你去到第三、四年我們是看不到你有可能大部分落實到第三、四年我時間不夠了事不如我拜拜他很明顯現在就是其中有一個建制裏面很不想政改這個 如果政改過不了真是他連任的機會相當高這個羅范已經打開口牌了幾乎想某人連任政改就不要過了想某人連任就要過政改了想某人連任就政改不要過了你自己選吧所以他這麼多心的政綱無謂提我就是說了二十七句裏面有二十四個心就是他這個兩年前的政綱不過就是唐英年自己不生性的坦白說否則的話我們都不雖然那個都不是有認受性但我想人品和格 不自到他咄咄逼人我喜歡唐英年做一點我跟他沒有親的也沒有好處不過我覺得比較開心笑話多你明白嗎沒錯你剛剛看到電視中庭耀然後中庭耀出來說話你知道最近張志剛叫他解釋為何你那些五十分合格和不合格怎麼搞的 鐘庭耀回應了港大文言在過去從沒有以50分作任何標準我們都說過了我們那時候都說我想是記者因為記者容易理解經常都以為50分滿分因為他100分所以我認為記協或者等等的組織應該開一堂班給記者讀這個統計ABC是有需要的因為我猜鐘庭耀不會那麼傻自己在記者會每次公佈這些字 數目的時候或者這些分數的時候他不會將這個作為一個合格的分數來演繹其他機構可能會以此作準但他不會評論鐘庭耀表示歡迎所有有心人一起作學術討論不願見到有不文明的討論 對於早前有人點名批評他,鍾庭耀表示沒有打算採取法律 因為我覺得左部,你說不理他就行了,當年他也這樣批評我 我覺得現在越來越離譜,又說鍾庭耀是特務 收這個情報局的錢 完全那種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指控,這叫做character assassination 人格謀殺我認為這件事當然鍾庭耀說算了不要搞他但我自己覺得聽之任之他就亂來越來越離譜越來越升級我覺得如果他太過離譜應該告他一下讓他害怕不要亂來才行我經常覺得鍾庭耀這一類性格的人 他盡量與人為善，與人為善得來也不想有太多枝節，畢竟他也是一個大學的公職人員。 多少你說有沒有壓力呢？我不相信沒有，其實那個是不是張恤國來的，沒有規則可言的，亂什麼都可以說。問題就是你作為一個身嬌肉貴的，怎樣面對這些亂說的人格謀殺呢？原來明天立法會陳家洛會提出一個捍衛學術自由的議案，所以我相信 記者追著鍾廷耀來問，亦都就著剛才你說，人家說你是CIA特務、收錢，甚至為美國賣力，你去打擊特區政府的威信，打擊這個689的民望，嘩大哥，其實這些事情，其實你說得對的，如果他豁出去是應該，因為這個 指控是很實在的，你不是那些平時說我們反中亂港、逢中必反、逢政府必反，這些很虛無，什麼來的，什麼叫反中亂港，但如果你真的做到你是美國中情局的間諜， 這真是實實在在你的指控，就要拿出證據來，那你要拿出證據，如果你鍾廷耀不做任何事， 人家對方就會吃著想，是不是他都不出聲，默認，他又默認又默認，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對，那麼委屈，香港法治之軀，你是不是應該要法律的行動呢？我會誹謗，我也同意，不過我想鍾廷耀就不過打官司是很辛苦的事，當然了，與人為善。喂，另一單， 馬英九今天就跟會同學生在總統府對話，前提就是不設前提，學生不能設前提，一定要收回服務協議等等，學生提了四個新的訴求，包括要撤回，再議，立法院成立 監督兩岸協議的法例等等，現在學生的反應是同意，林非凡同意不設前提去總統府那裡對話，對話的時間應該是今晚，我們稍後也會找到一位同學跟他們談談，他說他會對話，香港同學來的， 我有些奇怪，香港同學又可以進去對話，任何人都可以進去，任何人，即是他不是在台灣，他不是在台灣留學的，他不是在台灣，他在香港，即是我和你今晚買一張飛機票飛過去，我和你可能不行，為什麼不行，一看你是校工，我又是校工的樣子，喂，你不是學生啦，我們這些 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授不入得，教 我們在國民黨總部跟我們說了黨部在台北談了一個多兩小時談國民黨的發展當李陳樹英舉手發言的時候馬英九先生啊 你笑人啊馬英九先生啊富哥以我這樣的水準的國語我都覺得馬英九不是讀馬英九的嘛大哥華叔馬上看著他 真的學著他但他沒有禮貌，送些普通話就老老實實得一般，這樣也好過我和陳書英，朱和你好姐都可以的，那就說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九字都讀得夠的，失禮死人，他是讀完第二天還是三天都讀得正，所以我呼籲李太快脆脆買七點鐘的班機，個多鐘過到去台灣去台北，舉手，馬英九，他像學生嗎？ 好像學生嗎？那他也像是讀又是教授又是不是又是好像我們那樣二十多年都不到業了，拿博士大佬，是不是？那你對這個會面有什麼期望感呢？沒什麼大期望，我想都是走過場，他在哪裡見？總統府，那要很大的地方，有多大的地方？你要很多人進去，是人入去的，那為什麼我們一會訪問他又可以入到去？ 是啊，待會要問他，他又不是學生又不是那邊學生， 他不是想著 強占行政院的時候放假大佬，他不是想著，他以為橫掂都是強占完立法會，然後到行政院，然後到總統府，這個年不動了。我試過了。你真的？我試過怎樣呢？那時候戒嚴時期，未戒嚴。我去當年叫戒壽路， 我在那裡就動步機，動腳架拍攝，拍攝總統府，四周圍都是有背著袋子的穿便裝的人，看著的，當然有槍，多少年前，你現在說的，很多年前都未戒嚴，或者戒嚴初期的時候，你說80年代中，守衛很深嚴，當然現在可能好些了，民主化之後，應該了，以前就是文場文短，你做什麼，我來拍東西，有沒有新聞局的證明？ 我說沒有拍攝街景，我跟他講數，竟然夠膽，我現在想起自己都大膽，還在坐在那裡，很年輕，我看他的樣子都是二十歲出頭，二十多歲，大家差不多了，大家差不多了，什麼事，現在中華民國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不可以被人拍攝，我們這樣跟他討論，當年的事，所以那裡不是那麼容易佔的，但是紅三軍百萬人倒扁， 就創過紀錄吧，大家記得，在那個位置。一於就說我去找馬英九吧。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勝利吧！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再信守！ Program. Life MH 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1831-139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郑家富 兩個主要台灣 我們待會會找那位會去見馬英九總統的香港同學林同學我有少許想介紹給大家知道這個叫魏陽魏陽是佔領行政院行動總指揮清華大學社會所的研究生應該是 在台灣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裏面出過很大的力有一個人他的外曾祖父叫楊葵李葵的葵我一講這個名字我就肅然起敬原因就是我中學的年代是看過這位老先生的小說是一位小說家抗日時代已經投入台灣的反日農民運動 非常關心社會勞苦大眾可以這樣說他是台灣的第一代左翼的抗爭者楊葵寫過很多小說其中一本書如果我依稀都記得好像叫做《宋報夫》拿過文學獎講派報紙是一個第一代的台灣的左翼作家當然是講日文的被日本統治在二八的時候 和他老婆外曾祖父、外曾祖母、葉濤全部都被捕已經判了死刑但是你知道那時候混亂都不堪即是太公和太婆一判死刑就崩了但是真的可幸因為一道非軍人果由司法審判的命令撿回命不死得 否則可能遲一秒鐘就崩了好像國產零零七周星馳舉起支煙整個二二八大家知道死了很多人大家全部噤聲全部都不敢出聲但他1949年大陸所謂的解放共產黨拿政權之後他就發表一個和平宣言要求 還政於民釋放政治犯打破經濟不平等實施地方自治600字的宣言換來12年監當時的國民黨拘捕他條命就撿回但要坐12年監之後日本人判他1年監他的祖國就判他12年監我們稍後回來詳細說先說住太公先說住太公祖父祖母一直說爸爸媽媽然後說爸爸先說我心說這個人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聽你這樣說就是說他的家族或者他的血流著這些反抗的血傳統或者血或者是遺傳我們現在有香港城大林詠嫻同學現在身在台北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的就是今天是可以進去跟馬英九總統馬英九麻煩你不要失禮人林同學你好聽到你的背景都很激烈你的位置在哪裡我現在在立法院的門外面立法院門外面在集會 現在有幾萬應該都6-7萬人左右在集會現在是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出來講有老師出來好像講現在的情況我覺得現在每一天在上課政治課更加有意義當然啦直接我想問你在那邊是不是交流生還是怎樣剛好你因為這件事聽 買機票過來立即飛機你在城大讀什麼我在城大讀公共行政哦對了林詠嫻我想搞清楚現在學生同意不設前提下就會待會去總統府和馬英九對話是不是是幾點我不清楚因為我還在現場 其實我就未同意那裡的學生領袖溝通到而我這個上網也非常之差所以我也未能夠更新到最新的情況我們已經傾了我和另一個朋友已經傾了我們就會將我們今天城市大學在學校裡有 亦都很想將我們香港人的訴求或者香港人的關注都交上去，我們聯署聲明交上去。阿林永賢，我有一個要求，你可不可以去到一個位置相對地比較靜一點，不是那麼對喇叭那麼正，行不行？少少，因為聽得不太清楚。好不好？ 可以，可以，我一下子少少，行遠一點，令到後面的背景聲音不要那麼大，效果會好一點。還是好大。好好好好。你試一下。還是好大。OK，你說話聽聽。是。好些好多了。你可不可以再重複一次，作為香港的同學， 現在你是否準備今晚你是將香港的學生對於這件事你也能夠希望入到跟馬英九總統來表達，是不是這樣？你是不是已經可以答應了給你入的，是不是這樣？ 他們今天在City上有這個動聯署的行動，現在還有兩個第三個同學就會搭飛機今晚10點鐘就會到台北，如果到了之後就會將聯署聲明都帶過來，我們就會將所有東西和我們的意見訴求或者我們對這件事國際事件的關注也會交給馬英九總統，也希望他可以 正面和不再客氣地回應我們的訴求，回應中台灣學生甚至是所有民眾的訴求。林永賢，你是香港學生，你是否都可以入到總統府和馬英九對話？ 其實他都說是，為什麼你都可以呢？香港學生都可以，我想搞清楚。其實我們還未清楚，但是因為我跟這裡的領袖都有說，我都會希望可以 交到我們的信進去，他都說會盡量幫助我們，都可以入到去。你估計今晚會有多少個代表入到去跟馬英九會面？我都不清楚。你都不知道？不知道。我都不清楚。林永賢，你就是前晚佔領行政院的第一波學生，即是你有份在行政院的內內外外。你可不可以說說你當晚的處境？ 當晚本身就是晚上可能6點多7點鐘左右，已經開咪就說我們會擴大這個行動的範圍，就擴大到去行政院。我聽到之後，我就跟了一班民眾一起就衝到行政院，成為了第一波的人。到那時候我們其實是很和平地坐在一起，全部坐下來在做這個 呼叫我們的口號，到了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人都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時候，我想當時的人數應該都有成千上萬，就有人帶一堂梯過來，我就跟著他們一起爬進去二樓。其實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就是最原先的方法就是人爬上二樓，但是太慢了，因為只有堂梯，之後有 一班人激動一點，就激動了一樓的玻璃窗，一進去就開了其他所有玻璃，我就衝我們一起爬進去。於是在裡面你們打算是全面佔領行政院還是怎樣？我們本身是打算全面佔領行政院，所以我們當日有 有100多個人進去的時候，希望可以做到全面佔領，但是我們想開，因為可能人數太少，只有100多人，我們想打開三道門的時候，警察是用了很多粗暴的方式，令到他們打開門之後關上道門，或者有些用暴力令到推開我們，尤其是有少少我覺得不適當地使用暴力的情況下，令到我們不能夠順利打開道門，打開了之後都可能在很短時間幾分鐘或者 5分鐘他們已經關上道門，令到我們不能夠有更多的學生衝入到會場裡面。林同學，我相信你一直在看傳媒如何去報導和評論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社會運動。 我估计你可能会看到有些评论说因为学生的运动分裂了占领行政院这班觉得占领立法会这班太过温和长期而你们这批带领你们去占领行政院那些比较进取比马英九多些压力 你擔不擔心有一種看法就是如果學生運動不團結而分化而令人覺得將那個焦點成為了警察暴力來去壓場因為你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去到他們政府所說行政院長所說已經是非理性和暴力你們內裡的學生 我們看看有些訪問在立法院現在你在外面的學生我看到幾次香港電視包括有線和無線的一些訪問當然有些都說沒所謂大家有不同的工作但也有部分可能都會認覺得我們應該要繼續堅持在立法院這一波而不是將那個矛頭和焦點可能分散 令到學生的運動被人感覺到有分裂的現象你覺不覺得或者你的同學之間或者你跟當地的民眾的討論在這方面的印象和看法是怎樣呢 第一我自己成為了一個行政院衝入行政院的民眾之一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分裂也不是一個我們其實是很和平的 林飛凡也說到其實他是沒有不贊成我們這樣做只是不鼓勵 其實我自己也有覺得有點慢的我自己今天是第三天來到這裡我自己覺得其實做法有點立落的我覺得有點慢的都已經在過幾個星期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進展我覺得在我的角度來說我們是要擴大這個示威的範圍擴增的範圍但不是程度只是範圍將佔領更多的地方但我們是不會採取暴力我們已經是和平理性的而第二就是警方說到我們好像是暴徒暴民說到我們在裡面又打傷他們又剩其實是沒有這件事發生我們那時候是手無寸鐵我們什麼都沒有帶進去我自己我連銀包都沒有帶進去我是真的 兩隻手一部手不如又這樣我又問多一個問題我從我全部找到你訪問當然是最好因為真的是現場報導而且你是第一波在電視的畫面我們看到行政院裏面是很多雜亂的家私甚至孫中山的畫像然後就天花掹了下來 這一類會不會也是給到公眾覺得或者給到警方有個理由就是你這些就是跟文革的暴徒沒什麼分別的一種說法你聽完之後第一你可不可以講講其實是不是真的有同學刻意來我想不會是警方弄到這麼亂上到捉人還是你的學生上到去就大肆破壞有沒有這樣的事呢其實是誰人造成這些破壞的呢 其實我可以跟你說我們是沒有大事破壞的因為我跟你說到我們是有一樓播了玻璃跟著爬進去但我可以跟你說我們播完玻璃之後不下一分鐘我們立刻已經拿掃把地上的玻璃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這件事就看得出其實我們其實是很和平理性我們是沒有做任何大事破壞我們只是找一個其他的方法因為始終太慢了進去我們 你想想如果因為始終他不開放行政院給我們的我們慢慢地爬進去始終他會捉回去出來或者是我們根本不夠快衝進去去做這個全面佔領的所以我們都是在翻勾一些更加多的方法或者更加快的方法可以令到我們有更加多的同學更加多的民眾可以進去行政院裡面做一個佔領其實我們知道有些人是很誇張的在天花爬下去 我知道他是整爛到天花板那些只是我相信這個只是他們因為我不在二樓二樓在開始我忘記了之後已經全面封鎖了我們樓梯已經有很多保安站在那裡手牽著手已經不再讓你上去所以我們上不了二樓看到那個情況但我相信只是因為我們之後我跟其他 坐在那裡的日本佔領的人都有談過， 其實他們只是希望可以翻歐到一個更加好的方法或者更加快的方法， 或者一個alternative 或者另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更加多人進去裡面， 因為太慢只有兩個方法只有兩條路行太慢了當然裡面有很多媒體把那些照片例如有兩個女學生戴著口罩拍一些自拍照登上Facebook 質疑學生的動機或者他的正當性的一些證據我想這些行為都需要負責要克制大家都明白了看得到這件事你打算一會兒去拿請願信給馬英九是我剛才聽不清楚請願信最主要是講什麼內容的呢 其實我就是講到我們其實香港人都非常留意這件事香港人都有很多人聯署更加甚甚的是在香港的台灣留學生我希望在請願信是說表達到我們訴求希望他不要再用暴力去解決這件事件他已經不是一次用暴力了是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身上使用暴力而是不適當的我們認為是希望他可以停止使用暴力 在我們更加在和平示威這麼集會其實你想想馬英九總統其實他一直都不肯出來跟我們會面而我們其實沒有說馬英九的集會如果他肯跟我們會面的話其實可能我們的集會可以很快就完結如果他肯答應我們立場或者是一起合作這個確實是真的這個由始至終似乎馬英九的不食人間煙火整件事就是關鍵在他身上沒錯所有領導人權力的一班人往往都好像當群眾 是發瘋的你令到群眾更加瘋癲斷斷的政府我明白的林永嫻同學我想問有多少個香港的同學在台灣現在支援這個運動大概以你所知其實我本身是我自己一個人然後之後我就遇到一個 香港是同學仔現在我們兩個人而有香港現在有三四個人今晚會再來到這裡可以支援我們問多你一件事你過去的目的我猜一下我猜你是不是想去看看這個運動的形態對日後是否佔中在香港有沒有什麼幫助你過去那種意欲 以及想尋求到的認知目的是甚麼呢其實我來到我也沒有想太多其實我本身一開始來的時候我未想到希望可以幫助佔中等等的事情我不是任何學生代表的身份我只是自己一個人一個香港的學生的身份為什麼我會過來是因為我真的不想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大家作為香港人知道香港現在的情況非常之亂非常之亂 住不到人我希望台灣一個地方我們香港人都很喜歡經常旅遊旅行我們相信香港人都不希望台灣現在將會在短期內或者幾年之內變成一個好像香港人那麼住不到人的地方周圍都是屎尿屁周圍都買不到東西吃周圍都買不到東西希望所以我希望可以表達到我們香港人也希望帶給台灣一些人因為我知道我前幾天搭的士那些都有很多的士 自己在罵我,我是瘋狂的,我根本不明白什麼叫服務,或者他們根本就說我根本都不是幫台灣 其實我很想跟他們說,希望將香港在簽了CEPA之後的情況 這十年裡面香港的變化跟他們說,希望他們可以用香港這件事做參考 因為我第一天的時候來到,我是有出來 在五萬人之前有說幾句說話我發現原來台灣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什麼叫CEPA我希望將我們香港現在的情況或者效果都將他們說出來之後用我一個第一身香港人的身份告訴他們令他們知道其實服務是一件令到他們痛不欲生的東西將來幾年之後的事林同學你給我印象都相當有這個 勇氣勇敢,你在5萬人面前,不單止是用國語說,用國語去表達香港現在的形態、形勢 四個字 痛不欲生，兼且五萬人，不是人都可以對著五萬人，有些人對著一百個人都害怕的，你都真的，你有沒有想過你人生裡面突然間對著五萬人，講講香港的形勢，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現在的承擔力是大了很多呢？ 其實本身我知道很害怕的，我本身就當然有些害怕的，大哥都要這麼多人。他們本身一背著我就來了這個會場，他們見到我拿著大背包之後都問了我在哪裡，可以作為一個香港人可以出來幫他們打氣，其實本身我都很害怕，我拒絕了本身，見到在我他們要求希望我可以出來說話的時候， 我聽到有幾個香港人出來說話，我和聽到馬英九當日的垃圾的回應之後，他們完全不是回應了我們的訴求，只是敷衍了我們之後，我決定了我都要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希望可以將我們的情況帶到你這裡。好，非常好，李一就希望你小心一點，人身安全你知道，跟著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盡量保護自己，這點很重要，好嗎？ 你的國語可以的。 還有另一件事很想跟香港人說的，但其實很多傳媒播放的影片或等等的東西都不是全面的，因為其實當初我被人在行政院趕出來的時候，所有的傳媒等等都已經被人趕走了，才他們才進行清場，也有很多警察遮住了一些傳媒，不讓傳媒拍攝當時的行為、當時的情況，或者我們被人趕出來，所以才我們才有把柄給到 警察更多的把柄給警察說我們是暴徒，其實根本整件事就是我們和平佔領，但是根本沒有記者或者沒有傳媒可以拍到裡面的情況。所以我們都很珍惜今次跟你的對話，因為你真的第一身，因為確實我們看到的，我們都是二手，你都說得對，你補充得，因為說真的，我們都一定不會盡信傳媒，當然。 但是他所說的暴徒，很老實說，執政者當然覺得你做什麼，你進去掃了垃圾，他都說你暴徒了，因為你強搶進去，但是你們作為同學，你們當一個政府做得不對，你沒有路走的，你就唯有用這個方法來逼政府對話。 很老實說，如果沒有行政院這一波，馬英九今晚會不會這麼快跟你對話，你都未必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一切都是有變數，但是最重要真是克制之餘，也要有理有節。這個很重要，林同學， 多謝你，保重。 我想說多一件事，因為我們知道傳媒說的東西其實不夠，不是全面，也都 每個傳媒都有他們自己的取態，這裏也有親中的傳媒，台灣，所以我和一班香港的同學仔有一個 Facebook 的 page， 希望大家可以進去 follow 我們的消息，因為我每一次有任何的事我都會 upload 上去這個 Facebook 的專頁度，那個專頁的名字就叫做 抗爭無罪，停止暴力，反對服貿，台灣加油， 希望大家可以在那裏見到我們更多的消息，更加全面的報導， 全部很多人都不敢報道，或者他們有TikTok任何的stand寫的東西是有偏頗的，我希望我可以將所有的東西一字不漏，完全是中立地，或者是更加真實地跟大家講到出來。好，多謝你，林彤，你紀念班話最後一句問題了，紀念班。我辦了機票星期四之後就回來上堂，不過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我應該會改機票留多幾天，明白，你上堂的事情，大學生走多幾堂，台灣上一個真實的學科，叫做公共行政，絕對需要。你第幾年啊林同學？我第二年，好啦，回來再跟你聊，有機會好不好？ 謝謝你林同學，抗爭無罪停止暴力反對服務，台灣加油，目前為止有12,977個讚， 好厲害，真是林同學，我最欣賞他就是五萬人的集會用國語講出香港人現在這個剛才的處境，叫做痛不欲生，這些確實真的對於林同學來說，我想一生都難忘這種工作，不過無論怎樣都好，我相信 反服貿這件事在台灣繼續燒下去我們1831139歡迎大家來一起談 That according to this new data, 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袁志森鄭家富我們訪問了城大的一位女生E2 去見馬英九跟他對話 在日治時期他在外曾祖父已經有抗爭的傳統是一位很出名的抗日的作家叫楊葵說到他在陸島判監十年陸島混了十年他有個爛友叫董登元認識了原來楊葵的兒子楊健和董登元的長女董方蘭兩個政治犯的子女認識了 大家知道台灣在經歷過二霸又經歷過被蔣介石視為叛亂犯他的子女都受的苦是很多的受盡其事的沒什麼好日子過的大半生都在白色恐怖裏面度過他父親被拘捕的時候楊葵被拘捕的時候他兒子是親自目擊的從此對晚上看到有人影 都很害怕大聲喝喝誰誰走開這樣陰影是很大講到楊葵的孫女楊翠在這樣的家庭下長大認識到現在的丈夫叫魏怡君在戒嚴時期投身在黨外運動在自南晚報做編輯和記者楊翠的 魏陽繼續獻身台灣的社運和民運一家人姓楊這一家四代人逃不出抗爭的命運不會發達的了但那種血流著下來仍然繼續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挺身而出繼續發聲做人應該要有個 自己的原則和理念總不能夠和稀泥騎騎騎一生所以你讀出楊葵一家四代的抗爭也聽完剛才我們那位香港城大的林詠嫻同學二年班公共行政學系第一次對著五萬人說話 有些人對著500個人都害怕不敢當的你去一間中學那班學生500個人你第一次多少都有些怯你怕自己想說話說不到人的事當然會但我想這個你去台灣一天勝過你在香港讀書十年真的不是開玩笑你能夠掌握台灣現在的民情和政府 怎樣處理的手法同學之間怎樣去組織這個運動這些真的是誰人教的你回來香港沒得教的這些東西 在裡面可以學到一些東西說回來一件很好笑的事 行政院被佔領的有個叫蕭家琪副秘書長對著鏡頭控訴那些學生進入他的房間吃了太陽餅在嘉義屏東拿回來的蛋糕我聽著那段話他說了四次 說四次於是怎樣呢後來是不是有些人送一些餅給他不就是學運領袖大家不如送一千五個餅給你你喜歡吃飽給他一千五百個餅太陽餅都要吃一輩子就行了太陽餅就以台中最出名的台中的太陽餅最出名的甜了一半甜了一點但吃一個都沒有壞於是 下午阿明斯老店的太陽堂昨天收到民眾的1500個太陽餅訂單要求分裝每盒10個150盒的訂單今早9時送到行政院給蕭家琪收既然學生吃了太陽餅你這麼肉緊你這麼傷心連本帶你給你送給你誰知他拒收 這個太陽餅送太陽餅就要沒辦法了要退給這個寄件這些是台灣的政客就不懂做你說如果給肥棒你會吃到怎麼做呢收完之後走出來派給你你這樣才是打成一片如果他懂得做這件事他昨天就不用對著鏡頭哭訴了說四次噁心要不就交給馬英九一會兒今晚送給入來派給你我嚴正地警告你 那是馬英九,現在台灣很多學生認為他是馬英九,可能是這樣的,所以李陳樹英是有先見的,他一早知道馬英九遲早變成馬英九,你想想當年馬英九的民望,那時候他應該還是法務部部長 你知道他未做台北市長,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所以被你丁威解僱,做了太好, 處境的一個理解，同呼吸共命運，即是他似乎有時真的在一個象牙塔，在一個權力核心太久，你是忽略了，兼且是蒙蔽了。馬英九，有台灣人說，馬英九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他上場的時候太英俊，太英俊的人就會太在意自己。 這個是的，所以阿富你要留意一下，這個都真的，你提醒我，我間接讚你，有時我送1500個太陽餅給你吃，你照單全收吧，那就扇吞了，我回去會撒自己的臉跟著參選特首選舉，是不是這樣呢？你不英俊這件事我們回去再討論好不好？我們轉個話題好不好？這個話題就真的都 在香港來說，香港人經常都覺得是一種茶餘飯後，因為通常港協暨奧委會的渣fit人，你知道一向我第一次80年代見到在電視看到有人，一向都以為是姓霍的 是霍家開的那檔是不是這樣覺得是這麼上下家庭家族企業來的 一向都是父親做完就到他到現在是不是這樣呢 港協暨奧委會 準備會怎樣 會有一個新的選舉 以前幾乎不用選的 就等額的 選舉來了現在多了一個情況就是本來有八個義務委員會的副會長現在有九個候選人有個差額出現副會長也有八個現在參選的他自己笑自己是陪跑的就是以前是一位香港的很出色的 何劍輝在電話上何劍輝你好你好為何你未選就輸了陣子說自己是陪跑的呢我沒有說過你沒有說過嗎我看到在報紙上你要澄清報界真的是這樣寫你的報界他說什麼我們就控制不了所以我們找來訪問就是這個意思首先問問你你過去是一位運動員 你的威水史最威,我認為是為廣州江的94年港島亞運銀牌,蛙艇單人賽 然後在東亞運93年拿金牌 98、93、94、95、96都是香港傑出運動員 水蛇春這麼長,你的運動的光輝歷程 來到今天,你現在是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副秘書長 可不可以說說你為何是 想參與第一就是總會提名我我屬於賽艇總會賽艇會其實的提名原意是覺得我本身是一個運動員出身變成我的視野可能會關注運動員的角度去看多些東西另外我除了運動員之外其實都做了十幾二十年的運動管理這個都是一個了解世界運動潮流一個機構可以這樣說你可以有機會接觸很多本地或者國際性的賽事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除了在ABLE界別 義務工作這些視野都應該是挺好的累積了這些經驗也都希望可以回歸到香港體壇因為自己都是出身於體壇當年是受惠很多大家的配合大家的支援所以我只是做一個動作希望如果這個時間是一個需要是一個改變的話其實我都希望是多些聲音在運動員的角度上去考慮或者多些聲音在女士的角度去考慮 何劍輝,你一直都說要改變 我們看到港協暨奧委會真是五顏連不變 好像李哲佑訪問那裏說,你80年代初做運動員 都是這班領導的前輩領導港協 領導到80歲,現在就改了70歲 有人說算是進步,我們不要討論進不進步 70歲年紀都相當大 但問題是,那種父傳子所謂世襲的情況 是我們見到的,也相當嚴重 幾乎選舉都不用進行,父親做完就到兒子做,父親退下來就兒子做 想改變這種從外面的人角度來看好像維威比較陳腐的一種做法呢我想改變其實我們跟誰比較呢現在其實應該是跟國際視野比較其實在國際環顧即是國際的運動界別裏面其實都增加了很多透明度要 要求我們公平公正去處理一些問題包括選舉所以我覺得與時並進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們的比試的對象是外國的比如我們的運動員的比賽都是跟外國比選手比試的我覺得在行政管理或者在其他的策劃上應該都是大家都要看齊為什麼呢如果不是就變成麻煩會弱了相對地就會進展沒有那麼順利 其實運動圈子裏除了運動員的角色、教練角色還有其他角色，譬如一些行政管理的角色，或者是一些跟運動有關的商界、推廣工作，再加上領導階層、體育運動的領導階層，其實這些角色都是重要的，一環扣著一環，我們要進步的話，應該這麼多環都向前。 現在看來是開放提名，我們覺得我們聯會就覺得你都有足夠的資歷可以去爭取這個機會。我想看回你剛才提到希望與時並進，與其他國際的這類組織都是看齊的。香港最令我們香港作為一個這麼成熟的民主社會，我們不能選特首不特止， 連我們的港協理事會都被人批評是一個小圈子選舉，因為全港運動員無權投票選舉港協委員。選民是甚麼人？選民究竟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較簡單的說一說，我的理解，我看完報道我都真的不太明白，不過總言之就不是運動員投，就是屬會投，屬會都不是 每個屬會有得投，有些就有些運動的屬會會員有得投，有些沒有，那為什麼這麼複雜？制度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制度源於歷史，所以我們要改變，就是在歷史遺留下來的東西、好的東西，我們就保留，如果需要完善的，我們就改這些。我相信人的眼睛是會雪亮的，市民的眼睛都會雪亮，慢慢他看得，這些可能需要完善一些。 於是市民的要求正正就是這些聲音是重要的，因為沒有聲音聽到，可能一個總會就變成他就覺得自己都是OK的，明白嗎？ 所以我就覺得要多些聽不同的聲音，在加入其中的好處就是你起碼都有機會發聲，改變是不能夠一朝一夕的，是一個長時間的，而你運動 他所進行的所有投資，我們叫投資在運動裏面，落的資源不少的，你不是說香港落了很多投資，其實相比其他國家，其實我們不算多，亦不算少的。如果你說到很尖端的運動科研那邊，其實在其他國家是走得很前的，但我們不是很落後這個真的，因為起碼我們都有一個為人稱頌的體育學院，他們的設施是優良的。 可以服務到多少人數呢？這個也是我們希望去將來可以擴闊加大的數量，受惠的運動多了，受惠的運動項目也都不是單單，不要只是太過focus在一個個人項目上，其實是理想。何建輝，其實前一陣子鄭家富問的問題就問那個制度的問題，其實為什麼以往港協暨奧委會的所謂義務的委員會裏面的人，選來選去都是那班80年代，到現在都是那班前輩的原因，就是整個制度選舉的制度是令到這班人可以繼續去當選，而且有機會負全子。舉個例，譬如說霍震霆的兒子霍啟剛，其實這個其中一個網球總會會長周小龍就說，當年其實他是不合資格 按規定應該是做了四年，做了兩屆，才合資格去做，但他做了一屆就被他做了，現在就是副秘書長了。就是說因為這個小圈子的選舉令到制度可以為人而改，為人而搬龍門，就那個人，這個情況其實造就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環境。我就想問一下你，在這個情況底下，你有沒有信心有機會在公平公正的選舉裏面能夠勝出呢？其實我們外面看就覺得很懷疑，何建輝，你自己怎麼看呢？選舉就是要收集究竟你的出現 是備受人認受性有多高 如果你的勝出 當然就覺得投你票的人認為你的存在是有價值 但如果你失敗 亦都是說可能是時間時機未到 未必現時的體育界未必接納到這個新的元素 這個新的元素這個問題你這樣想自己安樂很多的真的是不是但制度是有問題制度令到接下來根本有東西發揮不了會不會呢如果制度不好其實政府也有下功夫去做監察的但我記得當時我們以前做的體育總會全部都寫成註冊然後後來為什麼會變得很多都做回公司註冊其實當時我記得康體發展局接著接著手就是康文署都要求強烈要求希望我們體育總會能夠做到有限公司註冊就最好因為其實它都提到我們很多數的撥款應該都很透明的因為是公帑我們作為體育人其實我們同意的 我們只不過有要求之下,我們會跟足要求去做 只不過有時我們前輩做下的事,未聽到很多其他不同的聲音 他可能覺得,都so far OK,明白嗎? 我想在溝通上,我覺得要很清晰的 因為so far OK,何建輝,我當年在立法會在民政事務委員會做了幾屆主席 跟體育政策,我自己都很喜歡體育 我其實跟很多體育運動員,他們是敢怒不敢言 因為誰出聲呢? 要不你自己就被人玩 要不你的會被人玩,更差 於是沒有人敢出聲,你明白嗎? 我想最後問你,你很有承擔,很有勇氣走出來,要選 我想問一下全世界,我們香港人最熟悉的一人一票 剛才我也提過,運動員,全世界比較 進步的社會能夠運動員都能夠親身選到他們自己的奧委會的委員的國家有目應該有的不少應該是不是不是個個好像香港那樣現在看明了原來有75個體育總會不過31個是可以有權投票其他那44個沒有權投票的那為什麼又要分開呢 而且分開得來,每會有兩票,那些會員未必有投票 這麼複雜,這麼小圈子 怎能讓我們香港的體育有進步的發展呢? 何建輝,你覺得可否就著這件事來爭取全港運動員? 當然你運動員有個界定,譬如精英運動員,或者屬會有會員的運動員等等 能夠一人一票,你覺得距離這個爭取 我又覺得我不是十分同意一定要要求一人一票但我是要求有熟悉這個行業的人是應該有權去投一個票或者是說出他的聲音所以你要講到現在有即是說運動員那些運動員當然熟悉自己運動那班你現在你那些屬會你都是只熟悉自己屬會的肯定你游到不會懂單車但都是一起投票有機會對嗎在實際上的運作上一人一票是未必 好像你想像中那麼理想因為我們都見過一些體育總會他們都行使這個一人票制其實都搞得很複雜我覺得最重要是不要看一人票或幾人票最重要是藉著這個機會其實向市民展現的就是有什麼不足之處而在不足之處我們可不可以完善它基於什麼原因要完善它一定要達到的這個目的我想是擺出來大家談譬如現在我們有些是full member,甚至是ordinary member,甚至可以有投票權,有些是沒有的,我們就要在憲法裏面要講清楚,可能要進行修憲,就是講清楚究竟這個屬下會員,其實應該是哪些是有機會有投票權呢?為什麼呢? 這些要擺清楚,我想透明度就是這裏。今次選舉的優點就是,大家媒體都追訪這個選舉,但追訪最後的結果,我相信會是好的,正面的對於體育界,因為他可以展現有不足的地方,然後我相信前輩加上一些年輕有為的領導階層,都會去付出他們熱愛這個運動,付出他們的時間,精力,去改善他們的。 好,其實我們啦,我不是不相信你,不過就我是恐怕你受到過去的種種,同你始終呢一個要改革的心呢,你面對那個推動力,你面對這麼大港協的細雜的印象的機器呢,是不容易的。我希望大家多點啦。好啦,多謝你。 好,不如這樣,就好像有個交通的消息,是不是?交通消息不如阿Ken你這裡,不如說兩句,馬上看看發生什麼事,好嗎?我們交給阿Ken先。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我們不交他洗手間坐一坐普選一人一票對普選有顧忌的人一定說一定好的嗎不是一定好的如果你特首用這樣的心態都是說的怎會好的你不熟悉的制度政治不是這樣的所有運動員屬會的運動員都有人有一人一票選港協奧委會有什麼問題 是嗎? 你對運動員的智慧有信心才行我覺得整個香港的體育界可以用腐敗不堪來形容而一個腐敗不堪的制度裡面一路培養出來的人其實那個意識是不強的他有份去挑戰所謂的挑戰那個世襲制度已經是鼓起 莫大的勇氣做這件事都很尊重他已經很莫大的勇氣你想想霍家這就好像是他開的有限公司然後還有一個胡發光又不知做了多久然後有個兒子張珠全部都是那幫人做了二十多三十年你想想要挑戰這個頑固不堪好像石頭的制度 要花多少力氣那些人的意識有沒有改變我覺得何劍輝他現在是很希望在制度本身裏面去改變制度這個一定是漫長到你做到你何劍輝五十一歲做到你七十歲退休甚至是徒勞的都是徒勞的你根本你在一個腐敗了的制度裏面你去跟一班已經腐敗了的人一起去推動的制度你入都入不到寫梗包單就選不到副會長了九個人 為什麼會有九個人選八個就是因為你不聽話大哥說明等額選舉每個人都是你走出來做什麼你就是地球豬就是了好了我們昨天已經說今天一定要找余若薇來講一下成語故事這個成語故事叫做赴湯蹈火余若薇你好 你知道這個世界現在全部都是成語世界政治的成語故事一錘定音就問你了因為不是你說但是赴湯蹈火不過你還沒回答之前監製又通知我們要呼籲聽眾打來1831139特別如果想跟余若薇對話什麼叫赴湯蹈火都要去上海如果持有相同意見的就打來支持你不同意見的就跟你辯論一下給你時間你講一下為什麼你講赴湯蹈火 其實我不是用詞得好的但是我就覺得 大家都不是對這次上海之行有很大的期望，甚至很多人都覺得應該杯葛，但我覺得始終立法會議員應該是盡最大的努力，就算明知不可為，他都有責任，既然有機會去講，就應該要去講，將我們香港人 對於政改不應該有篩選的一個說法和期望，就是很清楚地向任何北京方面的代表去表達出來。不過余若薇，我們很多時候都有一個理解，你兩日一夜上海之行， 以及中方多次一锤定音之前已经多锤定音了，多锤打人，多锤打人，兼且说你这班泛民不用想公民提名了，不用想，大哥，你发梦都嫌早了，他们那种的强横是被我们感觉到根本你上去是很可能只是接圣旨，可能是一个政治的花瓶。 余若薇，你最出名的那句就是當年你和曾蔭權辯論那句什麼話，寧願原地踏步，不可以行差踏錯。你覺得，所以我當日聽到你說赴湯蹈火都要上去上海，我就印象中覺得余若薇不應該是這樣的想法。 會不會行差踏錯呢？我覺得上去你就可能有機會行差，你主觀的願望我當然很尊重，但我都覺得是對的，應該做人是應該有一些願景的。<笑> 但是這個願景原來過去又在發放很多的字眼都說泛民是戰骨頭來的，泛民經常想一些東西是反中亂港，說一些東西是完全違反基本法的，他已經有了定案，你上去跟他談什麼呢？而是不是在香港留在香港，是找我們香港人本身，我們自己人民的意願，政治永遠都講實力。 当议员在人民在我们泛民的议员能够表达到，共产党就会真正跟你坐下谈，会不会是这样？第一，我觉得不应该给任何藉口对方，因为人家邀请你去，你不去，那人家就会说，你都不愿意就政改方面有任何的交流。 交流當然不是等於你要行差踏錯的，交流是等於你告訴他為什麼香港人需要公民提名，或者香港人需要一個沒有篩選的真普選，很多事情你都是要繼續講，就算你覺得對方聽不入耳，你都是繼續要講的，你是 作為民意的代表，你是要去講的嘛。如果你不去的話，那人家就會有個藉口，說其實你根本完全你的態度是不聽人講的。那你去講你自己的說話，不會錯的。你為什麼要給個藉口人家說人家邀請你去，你不去呢？你不是 啊，余若薇，你覺得這就是你正面從正面的角度去看這次上海之行。 我從來都是覺得做人就是要這樣，人家就算怎樣不對都好，你都要堅持你對的做法。有沒有負面的因素呢？譬如很多人都會這樣說，上去時間這麼短促，大家知道上次大家還記得，譬如說跟張德江會面立法會議員都是聽訓，所謂聽訓是你可以講完你講的說話，你可以走的，是不是？如果人家叫你游山玩水你可以不去的，我不是講游山玩水那部分，游山玩水可以不去，當然不要浪費時間，譬如聽訓也好，大家知道那個整個設計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問話。 譬如你問了一條問題，我記得好像長毛有說，你問了一條問題，他又講半個鐘， OK， 回應你，很詳盡，所謂回答你甚至更長，於是沒有回答多少條問題就完了，所以被人覺得我感覺就是你上去是聽他講話多過他聽你講話噃。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說的說話可以用公開的信的形式，即是寫了帶給他，又可以交給香港人，讓他清楚，香港人都清楚你是今次去是說什麼的，如果他要做個訓話，你也有機會可以說，其實我不同意你說的說話，甚至你去最 惡劣的情況之下你甚至可以拉隊離場，但如果你完全不去你就連公開的立場你都不可以宣洩到，始終主動都在議員那裡。不過這一點我想跟你討論一下，公開的立場其實大家都已經已知，反而我覺得你可不可以想一下，如果你真的想大家有一個真正的溝通， 我覺得你中方講了，你找很多人，大大小小的人已經講過公民提名是不可能的，這樣那樣的了。那你現在是不是應該，剛才你講過三個字叫公開信，我同意的，你現在就不如就4月12日之前，我發個公開信，譬如所有27個泛民的議員，發個公開信就說，我能否在 4月12日上來，我有足夠的時間，大家去探討公民提名的問題，你不要再在公開場合，或者是在傳媒上面，在論壇上面，研討會，哇，完全是一波接一波，說公民提名沒得說，那我上來，一講你就說，喂，沒得談，那我上去做什麼？你們可不可以有一個比較直接的表述，在公開的 公開信裡面告訴他，甚至他4月12日之前你們決定泛民議員去不去，是應該得到他的認可，就說我講一句，如果泛民議員收到的訊息，就說他們肯，好，我們將過去大家抹掉他了，不要再爭論了，大家就坐下談。我覺得兩天一夜，一來時間短，二來給我們的印象過去 不是沒有試過這樣的場合，真是聽被人訓話多過是大家討論，再加上現在的氣氛，我看不到中央真的會在公民提名裏面，你們走去兩天一夜就可以爭取得到。你經常說兩天一夜時間不夠，老老實實 我都不覺得他會跟你坐下很詳細地跟你談任何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兩日一夜根本不是時間夠不夠的問題，而最重要就是你有個姿態，你要告訴他，其實我們香港人在這個問題上怎樣看法，我們有什麼要求。 當然這是可以公開信表達，但是你有個機會上去，你可以趁這個機會遞信，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你記不記得鄭家富以前我們一起立法會議員有機會上去上面的時候，任何的場合，那時候當時的主席連遞信都不給我們遞，你記得嗎？就是他要將我們的信交給立法會的秘書處代收。 即是我們要要求要交給中方的代表都不給的，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要爭取的，很多人都不明白，就算你說遞一個信件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你在歷史上你說我們泛民的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共同的就政改有一些什麼相同的要求，代表市民寫的相同的要求，我正式 將這封信在上海交給一個有權代表中央的人，本身都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你始終你論壇，你講來講去論壇，某人講些什麼話，他不一定是代表有力量。明白，不如這樣，楊薇，現在有些聽眾想跟你一起談談這個課題，有趙先生在一起談，趙先生你好。 你好，鄭家富，楊薇，其實楊薇我想說一件事，現在那27個立法會，那27個所謂泛民立法會議員，第一件事，條腰骨夠不夠劉進圖那麼硬，把刀劈下來，我想他們閃了，你說他們說話的時候進去跟國家見到國家，刀劈下來要閃的。 不要夾硬頂啊，我怕他們不閃，我怕他們一見到國家領導人第一件事立即跪下，是戰神，到此參見皇上啊，他們那27個，始終呢，我們 你可能大家都可能會信多一點點，但你所說的其實很簡單，現在不可以說的嗎？其實現在都可以說的，我不信中共聽不到，為什麼一定要上海才聽到？我真的不明白道理就是這件事，為什麼一定要上海才聽到？還是他們想上去上面跟國家領導人說一聲我們不聽得的事呢？這個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他是黑箱作業的，連一個公開的立場都沒有的，當然是不能夠接受，因為始終這些是議員是代表香港的市民，特別如果他是民主派的議員，他是要向我們支持他的一些選民交代，你知道現在我都是站在選民那邊，我不是議員，我只是站在一副那邊，你不是去那個來的。還有我覺得這個政改的問題，最終你明白就是他在立法會的投票，我們全香港的市民怎樣代表香港的市民呢？我們民主派有一個要求的，尤其是支持民主的市民，我們有這個要求，那你是不是可以代表我們將他正式交給一些代表中央可以在政改做是有些影響的人呢，或者有些代表性的人呢？我覺得是很重要的。若明，我想說一件事，其實不一定去上海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其實現在我不相信一件事，我不相信胡錦濤、張德江不知道香港人在說什麼，為什麼一定要去上海才知道呢？因為他們身邊有很多其他的人，我根本完全知道你們在說什麼，我真的不信中共這麼無知，只不過香港人不知道而已。 我有時候有些擔心的，因為你知道我們很多香港人說是我們的代表走上去說很多話給我們聽，又是港人說的。先生，我們不要糾纏，他知定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好不好？我想問一下Austin一個問題，很重要，我認為，我自己認為很重要，27個泛民議員其實在如何提名這個候選人方面，其實未有一個很清晰的共同立場，雖然有一個叫真普選聯，就叫 三個方案，有些人說缺一不可，有些人說非缺一不可，你認為如果真的要上去，即使同意你說要上去，是不是都需要他公開告訴香港市民，他們有一個共同立場，將這個共同立場放上去桌上，跟這個內地的領導人說，是不是需要呢？你覺得需要的，因為如果沒有，最終是他們投票的嘛，如果沒有，是不是不應該上去呢？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達至一個共識，4月12日就是了，我們香港人更加應該知道，是不是？這個很重要，他們怎樣投票，我真的很想知道代表我們的議員，他們下一個立場是怎樣，用不用我們香港人想一件事，他們就投另外一件事呢？所以我覺得現在他們的分歧都相當大，我自己看得到，所以呢，剛才趙先生就說，你猜領導人不知道嗎？ 喂，如果阿森哥你都不知道，我知道他們分歧很大，他們沒有一個共同的立場，這點是很重要的。即使我退一萬步同意你一起上去談，我們不要糾纏領導人知不知道，因為我們不是他肚裡的蟲，他知多少我不知道，最重要就是我們香港人有沒有清楚這27個泛民議員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呢？ 我自己我梗係唔可以代表嗰27位啦，但我自己就覺得你最低限度你要上去，就政改呢個問題，我哋香港希望見到真普選，我哋唔支持篩選。提名委員會而家係所有嘅討論咧，係講緊一個好窄嘅一個小圈子，呢個係絕對七。如果你睇翻譬如我上次去嗰陣時，咪叫七成嘅香港人都唔支持嘅。 公民提名，你看到每一次民調都是絕大部分人支持的，你還有還要跟他說，就是說我們覺得這個是時候，是我們可以進入去討論一個方案的一個時間，因為我覺得現在很虛耗，整個局都是令到香港人覺得，整體香港人覺得很迷茫。 李先生你好，我覺得如果去上海應該要從中央直接跟他們說，我們香港就不要太平委員會那些，不要普選性質的太平委員會那些。李先生你自己覺得這27個立法會議員泛民的議員都應該要上海表達了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他們打算想去投降，沒有人說自己想去投降，一定不會的。但問題是你我就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覺得不能這樣諸心之論，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麼。李先生，你在想什麼我怎麼知道， 不是諸心之論，你當然是，我想什麼不重要，我不是立法會議員，他們是立法會議員，一個月興街那些就反正是想投降的，我真的不知道，即是說李先生，阿宇若薇，李先生是其中香港有些人會對現在的泛民議員的不信任。 這個感覺是有相當數目的，所以你覺得現在這樣的印象底下，你叫一班議員去赴湯蹈火，我們就怕他們差錯了，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余若薇你們夠膽好像阿倫商如那時上去敏慈之會那樣去對秦王那樣，我們要去爭取普選，直接在記者面前那樣。 好了，喂，比阿余若薇很快地在新聞之前回應阿余若薇。好，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你做得出來就表現給人看的，那就不是說預先可以一定預測會怎樣的情況的，可能分分鐘就連重要的人物都沒得見。 他們現在民主派我理解議員已經說出他們有一些多少個要求，我覺得這個都是公開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機會上去亦都是應到個要求符合的要求的話，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公開立場要向大家交代，就不要給任何藉口，就說你連去都不去，所以這些就沒得談，如果拘捕到就是 民主派議員的錯了，我覺得不要被藉口任何人。好了，OK，喂，麻煩你余若薇，麻煩你，謝謝新聞之後1831139繼續談。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再審查 Life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風波旅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我們還有一個小時就完結今天的節目當然也開放熱線給大家13139我們稍後會改個話題 轉個話題之前我就講一講登了在我們D100的Facebook裡面 政治大學法律系即是台灣劉宏欣老師的請假公告就是這樣的吃滯了太陽餅因為教育部長公開威嚇要追究支持罷課的大學校長和公務員的行政責任亦因為部分大學校長對於學生必須乖乖讀書的關切遠超過對這些學生身體遭到毆打傷害的關切 同时因为我知质愚昧无法理解倘若我们的政府连一个学生运动和行政院的安全管理都可以处理成这样我应该如何相信他们谈判贸易和保障台湾的能力呢再加上类似最底下的影片和新闻的阅读已经使到本人身心明显感到不适 出現失眠、焦慮、沮喪、恐慌看到某些人出現在電視上就會嘔吐、莫名憤怒等諸多症狀基於上述的原因我不得不請假休養這個星期我在政大法律系的身份法和基礎法學導論兩門課程暫停上課但是日後一定會補課 請各位同學 不用擔心原本需要上課的進度沒有上到我們會讓你們一定上到最後我請讓我大聲宣示我竭誠擁護大有為的政府和官威特大的教育部長這個是真的大家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多說幾次真的我知道這樣大家就一定會相信的了 就仿佛政府首長一直不斷重複倒帶服貿簽訂對台灣真的很好真的我知道大家一定就會相信劉宏恩 2014年3月24日 即是政大的法律系教授這位劉教授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一個知識分子 頂得好直的一個示範沒錯我經常覺得剛才跟余若薇談完我也有這樣的感覺以及陳方生在最近他們的2020方案在我們那裡做過訪問往往都被人感覺大家現在要妥協有些未打先輸要妥協大家要將大家的不同 分歧收窄这种概念如果你说是人都要这样的话人就没了原则我们不是说不妥协不过妥协得来这些要骨这位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没错我们180度转一转来我们深水埗区一些地区事务 埋你看,你在深水埗住,不知道這件事,你就真的更加要聽。你不在深水埗住,在附近的都可以聽。因為有著數。你在新界天水圍走出來深水埗都可以聽。那麼久是不是有著數呢?當然有著數,不過這個著數不要我們自己說。這個著數當然要看當區的 地頭區議員講講這件事是什麼事這位是吳議員深水埗區議員吳美你好吳議員是吳議員你好吳議員你好找你講當然是直接傳神我們收到風就是你知建制派有九龍社團聯會名義 就拿了政府的民政總署的公帑而這個社團聯會當然是梁美芬有份搞的他是這個聯會的會長還是法律顧問之類如果沒有記錯你應該去矯正我不過問題無論怎樣都好他拿了一些公帑來開了一間超市這間超市厲害 有30元的現金券你講講的情況來聽聽因為多居民拿了30元的現金券來問我們透過入會拿資料問我們地點在哪裡聽說買油最划算這個超市在深水埗哪裡石美街市 石硖尾街市,拿了這張30元的超市禮券 但是要放下自己的地址資料,聯絡電話之類 要,全部都要,不放下不能拿? 不會的,是嗎? 不行,一定要入會才能拿 一定要入會才能拿,如果入會放下一個不適合的地址,他都不知道 天水圍咁得唔得？ 我見佢係拍門上樓喎，直情係。 喂，嗰啲洗樓啫。咁如果我自己入去佢個超市度問，咁得唔得啊？ 超市度問啊？啲街坊就冇事，我總之係有人喺度。 吴议员你的电话比较窄，可不可以是不是一个有没有一个企定定的 好一点企定定 你 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好企定定讲是会好一 点这个位 置 会不会好 一点 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 刚才阿富就问是不是一定要洗楼拍门才拿到这个现金券然后留下所有的通讯如果我就去办事处啦又或者入超市嗰度攞攞唔攞到咧？咁樣 入超市度攞，我就冇聽佢哋講啦。總之你喺條街度行過，佢擺咗個站，你都 都可以去攞， 係啦，都要攞資料。 最緊要擺低資料，咁佢引證唔到你，咁所以而家呼籲全港人民，你有身份證好，冇身份證好，你知道啦。呢間嘢咧係用夥伴張自強啊，即係當然呢個係民政總署一個計劃啦。呢間叫做益群愛心超市啊，益即係利益嘅益，群即係群眾人，即係你同我都係人群的話咧，一齊去。 有冇規定一定要深水埗居民先？ 洗筆啫， 有冇 㗎？ 或者九龍西嘅居民先？ 呢、這個就唔知啦，因為佢直情係入村組嘛，咁同埋做啲特賣日咧。冇會員證就唔俾攞幾錢，連幾錢都唔講得嘅。 哇，咁秘密，即係九龍社團聯會嘅會員證，你知係咪？ 是啊是啊，先至問到價錢， 先至問到價錢，你好似賣樓咁嘅佢真係而家。 係啊，因為佢有做啲特賣日啊嘛，同佢啲議員嗰啲，如果冇會員證咧，就連價錢都唔會知道嘅。 咁啊，有會員證啊，自然就有嗰個會員嘅資料啦，自然就選舉嘅時候可以打電話嚟催票啦，等等咁樣。你就懷疑佢就其實就成個網絡就係咁樣做嘅，係咪咁啊？ 係啊，因為有啲直情。是挨了入會就簽了名先即為了即哄不掂就說有$30 coupon 啊這樣 嗯喂如果、 即是這樣的、即簽了東西就即挨到順然後給多$30然後才要是這樣去拿到更多的資料即其實在你的區議員的生涯或者在區裡面是不是即其實即建制派呢都是用这些手法不过今次还更加是明目张胆是不是这样呢 是啊因为 coupon 是、都是第一次见而且数目都不算少嘛。 $30。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根据是不是根据民政署、一个即是伙伴张自强的一个即是他是拿到公帑你知不知道他这个社團佢喺呢個基金度攞咗幾多公帑嚟做呢、這個做呢樣嘢？ 唔知，因為佢知道就因為間鋪頭係寫到明係。 但你可以問嘅喎，阿吳議員，因為呢個係公帑嚟噶嘛，我覺得你哋應該問嘅喎，係咪啊？即係你究竟公帑俾咗幾多錢俾呢間愛群啊？愛群呢個愛心超市，然後咁樣派啲$30 coupon。喂，咁你都要用得其所，咁你用嚟咧，然後搜集啲選民嘅資料咧，嚟去作為日後即係拉票之用咧。咁呢個就即係香港嘅特區嘅公帑嚟俾呢啲建制派梁美芬之流嚟去做呢樣嘢咯。咁咪唔啱噶嘛？係咪啊，吳議員？你覺得呢樣嘢，你準備喺區議會點追先？點跟進先？ 点跟啊？我谂我哋都俾封信问下民政处究竟。 我对你呢个反应咧有少少失望啊！即系大佬 唔够落力啊！ 喂你，即系我问完你，你都停一两秒咧，我觉得喂你肉紧啲啊！ 唔够落力， 唔系净系你哋个区嘅问题嘅，其实咧即系头先我哋叫同事问你，即系你知而家每一区都有25,000嚟去。 宣傳 即基本法即政改啦，咁啊同事問你，你都話：哎，我唔知深水埗啲20,000點用。其實你哋應該要慾緊啲資嘅，即如果唔係咧，你就諗住，唉，算啦，我勤力啲，我自己做好自己咪得咯。我勤力啲，我喺區度即做就盡做啦。你知道你係咪民協㗎，吳議員？ 係啊，係。 你知道當年你啊馮檢基好出名講一句説話，都笑到我碌地啊嚇！即選完區議會，應該係2007年嘅。他走来跟我讲他在立法会的会事厅跟我讲哎呀富你真的不知道了。哇四年前 我想著我就跟街坊一起派油、派米，誰知人家派一斤一公斤，人家一見到派一公斤就派兩公斤，你派一支油，我派兩支油，你派三支豉油，我派五支豉油。 冯檢基說我怎麼跟你爭，怎麼跟你鬥派啊，大哥，你知不知你民協，當年給我們民主黨，我已經覺得你民協都好碰的了，派很多東西了，你就知道了，吳議員，不要這麼隨便啊，大哥，現在人家用了公帑，你用公帑這個是很不恰當的，也都不對的，你能夠用到你自己找一些商界 籌到錢,沒辦法,鬼叫商界有大小超,但政府就不應該這樣,吳議員,我想你不要走那麼封信,坦白說,你應該當然入議程高調一點,讓公眾,讓傳媒知道,梁美芬這個九龍社團聯會是用公帑來為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延續。 行不行吳議員,我不是教訓你,對不起,我沒有資格,不過我在動你,謝謝你,深水埗區議員,吳議員,我希望你真的在動,我聽到你這樣的回應,有點氣,我們都氣氣的,有點像年輕人給我一個百分話。 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聽到了 你用公帑，然後派coupon，派coupon，你用公帑來派coupon，然後去益一間，你這間超市我不知道這間超市是純粹用社企的方式做，它很明顯是，你當是也好，社企方式做也好，你都要有一條數交出來，都是有營運給人看得到，用這個方法行不行？現在要問題要講講，究竟他第一，他公帑那盤數跟他自己的社企那盤數，誰付錢？ 而這30元的coupon回到超市買東西，接著會怎樣呢？接著會怎樣呢？這些數呢要檢查的，不過既然作為你，我想很多香港人都可能會問，你有沒有踩過鋼線先？接著你還拿私人的資料，個人的資料，拿完3十元，你就可以達到拿個資料，剛才吳美說得很清楚，本來一直都不給，接著又 就利誘，入會俾30元，好啦好啦，陳大文住在石傑尾村，大佬，當然你現在不是選舉，你未必能夠有什麼法，說他賄選，賄選一定就未必，沒辦法啦，不是選舉嘛現在，但是你用公帑，我覺得他是在踩鋼線，就算不是踩鋼線，沒有犯到任何法例都好，<笑> 我就想說其實從來對區議員登記了的個人資料給他的話，他怎樣運用呢，其實我很有質疑的，我覺得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人專員是需要去有些指引，甚至去跟進，因為家母就有一個很清晰的例子，就是這個就是家母，就是你們再說，我住那裡的區議員就是民建聯的，公民論我們不要說政黨背景，家母就是拿了他的個人資料，拿了 你會覺得一個老人家會清晰你所說的每一句說話是嗎？還有因為當時選舉期前後，我就所以其實我很緊張這些，因為我很擔心究竟會不會他們拿了譬如他支持某軍，又拿我們的資料，跟著又怎樣，很害怕這些東西。你不用擔心，你的資料已經去了，我曾經跟你們大家說過， 建制派最有錢的民建聯，已經人家用超級電腦來處理選民的資料。當然啦，林先生你媽媽和你填的東西，然後日後如果有你林先生相關的資料和另一個，他會和你連結起來。你的朋友、你的親戚喜歡什麼活動，喜歡跳什麼舞，他們現在在做這些事。 林先生有沒有打來D100會不會知道呢？ 這些東西我告訴你，全部人用這些超級電腦不是很貴的，大家不要以為超級電腦好像很貴，人家有錢，你想想他怎能在選舉裡面掌握到這麼多資料，哪一個選民有什麼喜好，他有了，有了這些資料，慢慢慢慢在做，是037之後開始做的，維穩費來的，大哥，林先生，麻煩你 不要得過勞氣，你真的應該投訴，投不投訴都是一件事，你煩他，讓他知道不要那麼張揚，最重要，對不對？好，因為最近我媽又去登記了這些東西，我真的很煩，控制不到這些東西。你媽做的一件很好的，為民建聯的超級電腦的資料建立資料庫。<笑> OK，你和我問候你媽咪啦，身體健康啊。OK，真係我哋1831139繼續打嚟，聽大家電話，互相問候啊。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信者，再 Line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1831-139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郑家富 首先森哥要跟刚才这位熟客仔林先生老友呼吁他真的应该要去 私隱專員公署投訴還要快如果再來第二次再投訴我怕他媽第三個團體又登記你要明白他們收到的資料他們不會真的就這樣放給他們自己的團體因為他們不是吃齋的他們是吃分的沒錯所以這種電腦的數據一定已經成為了民建聯、工聯會和各大社團他們收收埋埋你想想就知道香港七百多萬人其實不是難的你想想超級電腦一個身份證一個地址的電話全部都一樣一碼一碼就可以搞定所以我希望林先生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媽媽始終八十多歲 真是幾歲真是老人家你很難怪他你會不會說有好處都不要我為正義為公義不要很難的因為知識水平不是老人家這個當然是到我們七八十歲我都理會有三元coupon在什麼時候在哪裡我現在都想去拿那就貼了一些三百元行不行你這些假設性問題你現在真的是吧那麼貼 當然老人家是有一種不安全感永遠有些東西立到就立了先多了先多了不過一定要教他食窮民建聯票投誰呢自己想票投那個作這個當然是廢人跟他賣廣告長毛不過又挺押韻的挺押韻的挺喜歡你一句是很抵死 我們有聽眾打來亦都呼籲大家13139說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很大代價杜汶澤即是你的老友即是我們大眾的老友他曾經被我們訪問過給我們兩個經常一次在將軍澳年代 他在Facebook罵他的大陸網民 有時玩微博或Instagram 遇到大陸網民無理取鬧當然會不開心突然間會放下自在原來知道心不是求於人自然就了無牽掛而我所說的也是事實怕你有牙嗎 你告訴5億我賺我當然夠膽賺 但是明天我不能撈也可以 因為對著人民幣一時對著自己的良心是一世的靠差你不是靠差你台灣加油香港加油亦都在另一段話他這樣說他說早前由台灣跟太太說台北所有的東西都剛剛好你可以這樣說有些是新的商場但有些是老店有貴的豪宅也有平民能夠負擔的小房子 沒有瘋狂的鋪租也同時沒有餓死到人原來有些地方不是一定要受大恩大運沒有香港六七十年代人民的生活都可以很美好剛剛好就可以了你知道這個邏輯是毫無經濟學的原則資本主義世界錢誰會嫌多的讓我先說這段聽電話但是要看看是誰給的有些人當然希望你以為自己有錢不夠用 但你要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呢有時候窮是可怕的但是收錯錢更可怕這個不是到氣慾氣慾不在這裡氣慾就是因為溫兆倫呼籲大陸的人不讓杜汶澤進去開始有些反應大陸有一間勢力很大的娛樂公司叫麥 文化傳媒總裁叫陳文智這位總裁就在他的微博裏面表態我投資製作的電影絕不用杜汶澤 有杜汶澤參與的任何項目，我主控的公司絕不參與投資和營銷。 麥特文化傳媒總裁是甚麼來頭呢？有幾套戲都挺出名的，是他們投資的，包括趙薇的處女作《自我們終將失去的青春》在大陸很賣得。幸好沒看過。周杰倫和謝霆鋒主演的《逆戰》也好，幸好沒看過。參與營銷的就有《風聲》、《金陵十三差》、《保持通話》等多部電影，就是這樣。有講真話的用名。他的名字叫甚麼？甚麼特話？ 麥特文化創作室，說真話要付出代價，你要自求多福，是否全面封殺你呢？他都預料了，曾經我重病，我有一次 又死去活路，又債人債，要避走台灣，你知道人生經歷豐富，人生經歷這麼豐富，死就死過翻山，斬就被人屠過一劫，你都什麼未見過，這條漢子，不過真的不要開玩笑，說真話要付出代價的，你看我看大班，看很多人都知道，當然，好了，我們聽聽這個 張生，我們看看打你1833903不用怎麼代價，說真話就要，不過張生，張生，好的，阿富哥，阿森哥，你好，剛才說那個蛇仔餅宴，我們北區那裡，那些老人家老人院，冠中寺那些老人院後面的冠中寺的老人院，全部車他們去投票，是啊，這個我親眼看的，沒有說真話的。 好了，說一句，如約未決地，即是說你去又是不行不去，當然大家都知道廢話的了，說些對不對？但是很簡單，你不來啊，我跟你溝通，這個大話精，我安排你們的了，什麼什麼什麼，這個大話精的，成日，他說我記住在教育那裡，寫著我的名字，有普選的梁振英，你不說這些大話出來，記住公民教育。 你的大話精講大話，你講的十大罪狀出來，記住他公民教育，大話精，是不是？好了，台灣老實講，是可以對大陸說不的，我告訴你，他根本是有軍隊、有國家的實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過你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是不是？台灣是一個說不的，是不是？我希望台灣 真的很清楚，我們香港和我們看一國兩制根本就是蓋吃了，同時回來你去上海說的話，一國兩制什麼叫兩制，經常都很將那些簡單的東西弄得複雜，我們什麼叫普選，是民建聯，經常誤導別人，一人簽一票普選，你說別人，喂， 簽名就早一天在粉嶺那裡，是啊，什麼根據基本法把握機會向前走，一人一票補選落實，自大的謊言，所以我覺得他的人經常都反中亂港的那個嬰兒又說23條啊， 你說陳靖心對不起，我叫不出嬰兒，兩個字，對不起，真的很難頂，這兩個字，張先生，我想請教你多一件事，剛才余若薇跟過去李卓人訪問他的時候有一個觀點很接近，他就說如果這次不去上海，免得被人有口實泛民不去，大家就沒有誠意溝通之餘，這個政改就 泛民你泛民要責任了，我經常覺得泛民為何要這麼擔心被人有藉口說你不去跟他溝通，因為這個都不是真的溝通，你為何這麼害怕呢？張先生你覺得是不是呢？對，我覺得說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國兩制，是兩制，不要經常說一國就是一國的，你是不是先說你不要屈我們香港人說不愛中國不愛香港的，我們老實說 阿富哥、阿森哥，我們很多人，很多人泛民主派的人，很多有樓有車，有事做的，我搞亂自己當攤， 沒錯，誰想搞亂自己當攤， 標準呢？喂，夠 林鄭月娥自己說了一句話，大哥都知道，趙立功你中聯辦說的那個什麼叫窩平，姚窩平，一錘定音，林鄭月娥自己說了一句話，大哥都知道了，一什麼叫錘定音，已經說錯話了，是啊，好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你好啊，趙先生，你好啊，怎樣趙先生，你哪裡的趙先生，你好啊，阿富阿三，你好啊，怎樣趙先生，你哪裡的阿富，美國打回來的，美國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裡的，在哪 這件事就會走出結果就是我相信會推一個方案這十個泛民上去都會同意的。趙先生，我聽你已經很害怕我跟不到你的思維。你剛才給我的感覺就是你都理解到其實現在的泛民可能就著三軌制、就著公民提名都有不同的意見。 於是說每一樣都可能有不同的數目的議員的表態。正正就是因為這樣，其實泛民應該要有一個歸一、集合、一個共同立場。這個很重要。然後才來一個公開信告訴中央我現在跟你談判。就不是說上到去你夾著我，我夾著你，你表什麼態，這樣很沒意義。 為什麼我說呢？他不是需要你 給一個什麼方案，而是他們現在會推出一個方案給你考慮，現在我看到的話，他享受的目的就是做到我剛才的目的。其實我想重點，我覺得應該如果做個勢，即使退一萬步你上去，你27個議員上去，你就自然可以表態的方面 是給到他一個很難的決定，如果你十二人上去他很快會推出一個方案出來，你這十個十二人上去有十個會同意他的方案。但趙先生，你覺得他們上去之前有一個共同的方案呢？你認為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根本不需要的。當然不需要啦，他是需要你上去表態而已。不是，我知道，我說我們香港人需不需要香港人需不需要他有一個共同的方案呢？ 不需要，其實上去表態為什麼要上去表態？香港人知道了這班人的態度了，當然是需要你上去表態，他不需要來跟你拿意見嗎？ 不是，他上去表態你都要需要一個共同方案出來，你不可以十個人、十二、十七個人裡面有六七八個方案，六七八個方案沒有意義的。我不是很明白， 如果你不上去表態 他這樣做就是要你上去表態，我掌握不到邏輯，上去表態也可以是表一個方案，表態一個方案就行了。你怎麼可以強迫所有人要？我要強迫，因為他是民主派，二個人上去，聽我說，如果只有十個人上去，他就達到目的，如果你二十七個人上去，這個表態是沒有一個 一致的表態他就拿不到中間點了。我終於有少少明白趙先生你的意思，即是說你不要那麼少人上，多些人上去，最好27個有27個意見，你終於就糟糕了，不知道拿哪一個意見，你是不是這個意思？你各人幫人表態，你27個人你可以有27個意見給他，明白了，明白了，多謝你趙先生。 趙先生，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可能是你主觀良好願望，以為是這樣，如若未是這樣想，我真的不知道，還有中央也可能，一定是，他不說得出口，這麼有信心，是吧，好了，下次我跟你問一下他， 你住得遠就看得清楚一點，我覺得， 好，多謝你趙先生，多謝你趙先生，來自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州，接著有香港的曹先生，曹先生你好，請講。 喂你好，阿家父，是啊，沈哥你好，怎么样？我都想反映一下余若薇刚才说的意见，汤道火。我有另一个看法，其实如果余若薇小姐她说她想将她们的意见反映给中央，其实不是一定要上去的。其实如果泛民全部一起不上去， 其實都是反映了都是一個意見，更清晰一點，是很清晰的。如果你泛民是大家聯署一封公開信，叫立法會秘書處交給領導都可以。沒錯，因為如果你叫人上去，一定是有人上的。其實是一種分裂。是的，姿態上比較分裂。曹先生，你說到分裂， 其實中央可能有些知道你們泛民這一仗，於是乎 製造一個環境，令到你泛民分裂，於是乎你在政改的立場和工作上又輸一局。第二，曹先生你提到，我又覺得如果你當時中央一早你沒有任何既定的立場，你不要不斷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你不要再說什麼一錘定音，你一早一早 甚至政府的諮詢都未開始，你尊重立法會，請立法會員不要說上上海，想北京三日兩夜五日四夜，我現在就是政改諮詢會和研討會，有誠意談，你不是一早有了一個定案， 罵到真的PK那麼厲害，然後還說你這群泛民是賤骨頭， 你的《環球時報》還是那些社論說到泛民你還要乞求，不行不行，是這樣，所以兩天一夜做戲，政府已經很清晰了，當然，讓我們能夠聽得到看得到的東西，他已經表達完了。如果你說立法會議員上去，其實沒有東西可以表達的， 當然啦， 真的上去陪一下。 老實說的曹先生，大家做這麼多年人， 我們剛剛出生，你上去吃一頓飯的時候你說了多少話，你這麼多人，其實有一件事很有趣，我自己也經常回大陸都知道大陸的官場是很硬的，但是這麼硬的人其實怕更加硬的人，你這句你就是大陸官場，錄得久就知道，有四個字形容的，叫做屎坑石頭， 又臭又硬，一定要這樣說，不是暴力但你可以很堅定立場，這是一個方法，沒錯，人都怕，老了，現在在吃飯的心肝，這四個字不是我發明的，這四個字是內地的官員發明的，又臭又硬，多謝你曹先生，曹先生說了一個觀點，我自己覺得 可能余若薇也怕，我們免得被人說我們有口實分裂，那你就全部不上，你全部不上都是團結的一部分，你不一定要全部上，大家不同意見，或者有些人不上，長毛不上，劉慧卿不上，那不上你就被人說分裂，又說害怕了，害怕什麼，現在還哪有得害怕，人家擺明中央的立場， 屎坑石頭又臭又硬這是共產黨談判的一個策略我身段可以很柔軟什麼都可以不過是屎坑石頭做的不是屎坑石頭你可能不明白我給大家解釋一下含蓄一點行不行要不含蓄一定要很清楚其實我上個星期都說過了說一些矛刺 我知道有兩塊石頭嚇死我以為有實心被你蹲上去明白被你蹲上去那兩塊石頭就是屎坑石頭屎坑我那個屎坑石頭又臭又硬茂在那兩塊我試過屎坑我小時候試過啦所以這些經歷我們這一代就試過不如這樣吧不要那麼沉重講些笑話給大家聽剛才說過行政院副院長台灣蕭家琪<笑> 對著電視鏡頭說我四次我看太陽餅被吃了屏東的蛋糕被吃了冰箱飲料被喝了櫃桶裡的零錢被人偷了台灣網友說港澳的民主被人吃了示威的自由被人吃了黑箱的協議通過了還有美夢裡的寶島都偷了這就是網友回敬他有一段話不說不行的 台灣的網友剛才說了雜誌送太陽餅給行政院副秘書長蕭家琪他向大家道謝但我不接受了肚餓都不能夠違法為什麼這麼說呢蕭家琪叫見記者他說雜誌送來的物品可以給弱勢社群用太陽餅是台中的特產對這件事會不會促進太陽餅的銷路呢蕭 蕭副秘書長你這樣在鏡頭面前說好像很恨吃太陽餅你認為你這個行銷的手法能不能促進太陽餅的銷路呢他說有台中朋友致電給他他說太陽餅行業的營銷者說打電話給他表示對市政府表示感謝<笑><笑> 台中市的胡志強市長也打電話給他說訂貨真的很貴多他沒有違法的我覺得很棒為什麼違法呢他說澄清昨天的言論行政院遭到佔領和清場之後他發言是強調民眾必然要遵守法治法治觀念薄弱就會超越法律的紅線 那個民眾在窗戶進來辦公室翻箱倒櫃翻閱人家的私人物品家人的商品報告和損毀古蹟善取財物這是法律不容許的年輕人年輕的朋友因為肚子餓想吃太陽餅礦泉水等等都要依照法律允許來做否則社會就會不認同但別人給太陽餅他何來有違法呢他沒有說這件事他說這年輕人說年輕人違法而已 <笑>即是在桌面拿他太陽餅是耿耿於懷真是多謝他太陽餅好了我們最後聽多個電話來好嗎好啊李先生你好這段事挺好笑的你有沒有吃太陽餅李先生沒有吃過沒有吃過你的電話好像在太陽打來沒有吃過太陽餅在火星還是太陽打來<笑> 不不行叫我幾聲你再說吧繼續說好一點其實我想說的問題聽不到你說誰你最關鍵的那個想說一下的問題其實是藥味是不是藥味是啊行你好像在用流動電視 先頭那位聽眾都說了根本就不應該上去上去做什麼現在他們泛民那班人27個人有27個意見你余若薇上去幫人家表述其他那26個意見上去余若薇 沒得上的余若薇是立法會議員

我估計余若薇開始向中央拋橄欖枝然後想換取一些讓步回來因為他自己真的想選但這些如果是這樣我就覺得太幼稚了還有有一件事我又發覺好像歷史一直都在循環重複再重複 人類就是這樣知識分子好像越學歷越高的人就越容易上共產黨當好了我們留下明天再說好嗎沒錯好了時間夠了拜拜 D100 香港台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